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几起非常典型的不正当竞争纠纷。那前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律师也跟大家介绍了一起不正当竞争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们知道一部影视作品除了演员、导演、剪辑、灯光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编剧。没有一个好的剧本，很难拍出好的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编剧都遭遇过被拖欠薪水的情况。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刚刚过去，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律师，就跟大家介绍一起编剧讨薪案。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中门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李雷你好。 嗯，赵律师， 这个案件严格的说应该是一个著作权合同纠纷。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是一个大 IP 的年代，小说啊、剧本啊，它的费用都非常高。现在要讲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公司与一个编剧之间发生的事儿。有一家这个影视公司他要拍一部网剧，他就找到了一个编剧。 哦，是影视公司先有的创意然后再找到的编剧。 对， 他不是编剧先写好了。 不是编剧先写好了。他就找到，他是有一个想法，说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网剧。他就找到了这个编剧。 那有一个事先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如说我想讲一个什么东西，有大概的这个蓝本了吗？ 应该是有相关创意，但是呢还没有成文，这个还没有成为文字。找到了这个编剧之后呢，就跟这个编剧呢签订了一份委托创作合同。委托这个编剧去创作这个剧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影视公司呢还发生在他的这个创意还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两男两女。 两男两女。 他主角。后来呢他就变成了这个全都是男的。对对对，他就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变化。 这是影视公司自己的主意是吧？ 影视公司自己的主意。对。其实我们要说的不是说变化本身，因为在这个在编剧创作剧本的过程当中，委托人这一方呢，这个创意发生某些变化呢，也算正常。因为严格的按照合同来讲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实当中啊，这种特别常见因为可能投资人他的想法变了，或者加入了新的投资人，那新的投资人有新的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这剧本当中啊对于付款的这种方式进行了相关的约定。他不是说先付，也不是说最后一把付清，他是你写几集我付几笔。 比如说你写两集我付一次，写两集付一次，写两集付一次，这种支付方式，但是没有被得到这个履行啊，也就是说编剧一直在写，一直在交，但是呢钱没给。 哦，但是编剧还在写。 对，除了第一笔给了，后面的钱都没给。 第一笔指的是前几集啊。 第一笔就是他有个预付款，钱给了。 一般情况之下，按照这个就这个行业的规矩哈，这个预付款通常能够占到总款项的百分之多少？ 不多，预付款一般10%或者20%，有的时候也要看这个编剧的牌大不大，比如大牌编剧，那他要的就多一些。你要小牌编剧要的就少一点。 我采访过一些编剧哈，我就发现现在有些这个一个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网剧，它并不是一个编剧创作的啊，是它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啊。您的这起案件当中，这个编剧就一个人吗？ 这是一个人。您讲的那种情况呢，也有啊，他是一组编剧， 一组编剧，对对对， 每个人负责一部分，还有人负责复检。编剧这个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复杂，还有相关的编剧医生， 是 就专门挑毛病的， 对，现在编剧慢慢也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了， 对对对，但这个案件当中还就一个， 这个编剧一直在写这个剧本，但是呢，他们只付了第一笔钱，那编剧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催说你下面的钱什么时候给我呀？ 催过，那边回复是最后给。应该说这个编剧呢，他是按期完成了，完成了这个剧本 啊。他们当时要求是多长时间之内完成，多少集，有没有就肯定有这样一个约定？ 对，有这规定啊，在多少集，每个月完成几集，最后你完成到在哪个时间点你要全部完成？对，应该是按照约定啊都完成了。但是呢，这里头仍然是有点小问题，比如说他有一个这个验收程序啊，合同当中有个验收程序，但是呢，他们之间没有去履行这个验收程序。 什么意思？怎么叫没履行呢？ 就是我给了你东西，你验收一下合不合格？你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进行验收？但是之间这个编剧又没有说你给我验收一下，那边也没说我验收怎么样了。但是呢，影视公司呢就拍了。 没验收，实际拍了， 实际就开始拍了。这里头我要说明一下，就我们的合同，我们律师呢去给影视公司出具的合同，都是这个条款很具备的，甚至有些复杂的合同。但是实际他们在业务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是不会严格按照合同来的。 明白。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会随意一些。对。拍了之后呢，但这个拍的不好，因为这个事儿编剧的钱就不给了。 您说方便透露，比如拍的不好是他这个最后没有卖出去，还是说就没有拍完，还是说最后投资方发现导演不行，还是演员不行，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这个拍完了，也制作完了，但是呢，在去销售的过程当中，这个买方一般是这个平台啊，他们会认为你这个质量不高。那这种质量不高呢，究竟是谁的问题，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争议啊。编剧这边是认为这是我的剧本没问题，这应该是导演的问题，应该是演员的问题。那影视公司可能就觉得，那你们都有问题，你这个不只是导演的问题，不只是演员的问题，编剧编的也不行，那所以我就不付费了。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争议。对。 那是不是连带什么导演的费、演员的钱也不付了呀？ 也拖欠了一部分。也拖欠了一部分。产生了争议之后呢，这个编剧呢，经过跟他们这个沟通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效果之后呢，这个就走到了司法的途径。 您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剧是一个现代都市剧呢，还是一个古装穿越剧呢，还是一个玄幻剧，是个什么剧吗？ 是一个现代都市剧， 讲这种爱情的，年轻人的工作的，是这种吗？ 讲的和法律还有点关系。讲的是某个派出所完了发生的一些故事。 听着还挺接地气的 啊，对对对， 是吧？编剧就不干了，是吧？ 编剧不干了，编剧说，对，认为你应该付我相关的费用，因为特别简单，你说我如果剧本质量不好，我在给你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下子都给的你，我是一集一集给的你，你认为有问题，你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修改。 对对对， 对不对？ 没错。 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虽然我们有一个验收程序，你没有验收，你应该是验收通过， 而且你已经开拍了啊，你都拿着我这东西开始拍了，不就得到你认可了吗？对，那边就说我没有验收通过呀，还是你这个不行啊。啊，就双方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争议。 哦， 对， 哦，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哈，编剧这个剧本是一集一集往上交的哈。 对。 那么在这个他一集一集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跟着编剧说你要改一下，哪个地方调一下，人物关系要换一下，或者怎么样？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人提出来。 一直没有人提出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哦、 就现在的影视公司呢，去跟这个编剧去签合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用自己的名义、因为影视公司呢，它下面会有一些工作室，它会出一个各方面的这种需要。或者是为了这个规避风险的需要，或者有的是为了相关税收的需要。 嗯。 所以呢，它会用一个工作室给你去签。 工作室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吗？ 工作室他如果有这个工商营业执照的话呢，他就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工作室和编剧签订的合同啊，但是和编剧沟通的一直又是影视公司的人啊，对，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从法律上来讲会有小小的技术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知道合同具有相对性啊，虽然我们心里都知道啊，这是影视公司，是他们的项目， 嗯， 他们要做这个，并且沟通的全都是他们的人，但是你合同上没有人家的盖章， 是， 所以要钱的时候呢，你不能找那边要， 哎，这还增添了一点麻烦啊， 增添了一点麻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那个工作室就起诉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工作室呢也有自己的意见，工作室认为这个事情呢，你不能只告我一个人，你应该把影视公司拉过来，虽然是他们的高管啊，但是这样呢，这最后责任都落在我头上了，但是我是替他服务的啊，对，但是说他这个请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得到这个他提出了请求，但是我们没有同意，裁判者也没有同意，对， 就没有把影视公司拉进来是吗？ 对，后来没有把影视公司拉进来啊，产生就变成了这个编剧与工作室之间他们的一个案件。 那这个工作室是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是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那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焦点，就听您刚才所讲的，好像这个它挺复杂。那到底他们核心的这个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核心的争议焦点有这么几个。第一，谁是真正的这个诉讼被告？谁应该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 就是影视公司还是那个 工作室？这第一个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编剧来讲，你有没有提交剧本 啊？这个都成了焦点了。 因为你提交给了影视公司，你没有提交给工作室。对，第三个焦点就是关于剧本质量的问题。质量，你的剧本究竟质量有没有达到合同的要求？ 咱们一一的来分析一下。 一一来说一下。首先第一点，这是对方工作室很主张的这么一点。但是呢，刚才也讲到了合同具有相对性。作为原告来讲，编剧来讲也别无选择，只能告这一家。 对，其实他也想把影视公司拉进来，但没法拉。 有可能成为一个这个可以把影视公司拉进来作为一个第三人啊，也可以。但是呢，必须得这个需要这个法官呢去做出一个判断，有没有这个必要性。但是呢，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也没有同意啊，结果法官也没有同意啊。对，就没有这么一个必要性，就没有拉进来，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是可以判的，判完了之后你接着再拿着去告他就行了。因为你和编剧工作室和这个影视公司之间你们是有合同的呀。所以你们直接再起诉就可以了。对， 那这是你们工作室和这个影视公司的事儿了。 对，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交剧本的问题。这里头我也要提示一下这个做编剧工作的人，交付剧本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交付一个货物，比如你在一个网购平台购买一个东西，快递小哥给你送到手里的时候，让你签个字儿， 签收， 对，他一定给你。比如说我买了，一定是给我，给您就不行，对吧？ 对。 那这里头呢，也有这个问题。编剧工作室就说了，我买的东西为什么你没给我，给了别人呢？那你给了别人的情况下，你怎么证明你履行了合同呢？ 对、 我们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有道理啊， 对， 对啊。 这应该算这个履行合同当中的一个不谨慎。这编剧其实 不止他，我们很多的编剧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觉得你这工作室也是给影视公司服务的， 你是一家嘛， 对，一家，那我交给影视公司就等于交给你了，没什么差别。 对， 对， 他可能会这么想。 对对对，在这个案件发动之前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举出了很多的证据。这些证据呢包括这个、第一呢是有没有拍，你如果说没有收到就不可能拍 啊。对，这倒是， 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 以及拍的过程当中片头上写的编剧是谁，你已经写我了，并且这里头你的这个工作室在其中有没有职位啊、你也是出品单位之一。而且呢在真正发动这个诉讼之前呢双方进行过协商。有过微信的交流，曾经说过这个事情啊、说你认为我的剧本不好，我的剧本哪里不好，那边说、这个哪里不好不清楚，我都看了，但是总体感觉不好，是和编剧工作室法人之间的对话。 哦， 那你都看了，你能说没有收到吗？ 哦，对呀、啊、对呀、啊、没错。 对，所以呢这是因为留存了过程当中的这些证据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好，第三个问题呢是剧本质量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在合同当中呢，我们合同法有规定合同的基本条款，其中有一个叫质量条款。我们律师在去审查合同的时候呢也会非常注意到这个条款。如果说一个合同当中没有质量条款的情况下呢，这合同是不完整的，会认为有问题的。但是在有一些行业它的质量特别难规定，比如说就是这种编剧委托创作合同、 对， 写的好还是不好，你可以说我有错别字，一百个哈姆雷特，可能让100个人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个人说特别好， 对， 再增加点什么就好了。那个人说特别垃圾，这个简直就不能拍啊、以什么为标准呢？ 对，就像我们这个、看一部电影的影评一样， 对。 那么有的人看完之后就说这个电影特别棒， 对 啊，有的人就说不行，简直没法看，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但是比如说呢，如果是一些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是好规定质量的，它有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 对， 我这产品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国标啊还是什么标准、那我这个比如说这个衣服它的材质必须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些硬性的指标我达到了，但是作为剧本这个来讲，这是一种一个创作，是吧？这个我去怎么去规定它是不是合格， 所以这个 是不是达到标准呢？ 是的，这个合同当中它的规定就特别不合理。他说这个质量呢由甲方来认定，修改到甲方满意为止。 哦哦，有这么一条。 有这么一条，那意思就是合不合格我说了算、我说合格不合格也合格，我说不合格合格也不合格。 是、就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条款呢双方又产生了争议，就说你这个条款你有操作性吗？你这种条款符合法律的规定吗？你说修改到你满意为止，你没提出具体的修改要求呢。 对啊，对啊， 对不对？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他们就没提出什么修改意见，而且还拍了呀。 对 呀、 其实这个问题呢，最后呢，对方提出来，但是呢，也没有被认定。这个我们可以扩展说一下，其实在这个和编剧签订这样合同的时候呢，我非常不建议这么去约定。因为编剧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剧本的质量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约定的问题。大概有这么几种方式去处理。第一种方式呢，我规定它的字数。规定字数不能代表一切，有的人话啰嗦，有的人话精炼。 是。 第二个呢，就是规定它可拍出的时长，这是一个需要业界鉴定的问题了，这是一个。第三个是呢，会有的时候会设置一个标准，或者比如说我觉得哪个剧本写得好，我说以这个它的质量为这个标准。比如说我觉得《琅琊榜》写得太好了 ，OK，我之所以找你，为什么找你呢？你参与了这个剧本的创作。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找你的，所以我在合同当中约好了、你写出来的剧本的质量不能低于这个它的质量。第四呢，我会把这个过程详细的列出来。比如说第一，你什么时间完成初稿，初稿交给了甲方之后，甲方要在多长时间之内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你完了在多长时间之内要根据甲方书面的具体的书面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 修改啊、 如果说你如果他没有提出具体的书面的修改意见，那你就可以不修改。但人家提出来了，你要没修改，那属于你没有达到要求。 啊、没错， 对 错， 所以用很多可能其他的一些有形物，你用很简单的东西就能说清楚它的质量是什么样的质量。但是就是剧本这样的东西，一定很复杂，一定这个从各方面去规定，才能最后体现出它的。 那咱们还回到这起案件，这起案件当中，它就是这么简单粗糙的规定的， 对， 是吧？那关键。 这怎么来算啊？这质量到底是合不合格呢？ 所以呢，因为你还是最后呢，还是认定你拍了， 对，拍了， 你拍了就是质量是可以的。你如果说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你不会拍。 嗯 啊，所以你提出来的这个就没有依据，最后呢还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这是一个典型的编剧讨薪案。 嗯， 之所以讲这个案件呢，也和目前的这个编剧行业的一些目前的状况有关系。编剧被欠薪，那这是编剧行业很无奈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无论你约定的多好，因为在和影视工资相比，编剧总处于弱势地位，就干活的时候要好好干， 对， 但是给钱的时候可能人家不好好给。 就像这些案件所碰到的情况，那他事先支付了一部分，但是后来我这剧卖的不好， 对， 没有人买，我影视公司赔了。 对， 那这时候影视公司呢肯定想，那赔了那我干嘛还给编剧的钱，我本来就没钱了。 对，我赔了，为什么赔呢？都是你们的原因，我赔的。 对，都是你们的原因。 说这个也是提示我们编剧，编剧们，因为这个一方面呢，签合同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到自己的权利义务。第二呢，要严格的履行合同。 嗯， 这个案件虽然是最后的结果是满意的，但是中间仍然有一些问题。这些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编剧没有严格的履行合同了造成的。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比如说哈，这个编剧尽职尽责了，但是因为影视公司不可能保证他拍出的每一个剧都是挣钱的。 对， 对吧？咱们全中国每年可能会拍出很多很多的剧，有可能绝大部分都是不挣钱的。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影视公司如果说很多剧都不挣钱的情况之下，他还要完整的支付编剧的费用，编剧的费用、导演的费用、演员的费用，那影视公司没法挣钱了。那是不是以后可以在这种合同当中我约定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剧如果说出现了什么问题，责任需要共同来承担，或者说挣钱了怎么样，不挣钱又怎么样，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条款？ 这种考虑呢现实当中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做一个电视剧也好，做一个电影也好，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它的这个收益呢，就像您说的，可能大部分都不能挣钱。 嗯 啊，但是影视公司传统的思维是影视公司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你是最后的受益者，所以你也是负责人。现在呢，影视公司为了这个去规避这样的风险，或者说让减轻一下这样的风险，他也采取了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就有的已经开始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演员的费用非常高，可能有的演员片酬要5000万、6000万，一部电影他的这个演员这个 片酬占了一半， 这一半以上， 那 其他的制作费用很少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影视公司现在已经出现，我见过一些这样的合同了，他会和演员签订一些在合同当中签订一些这个投资条款，也就是你的正常的报酬是5000万，但是呢，我只给你1000万。4000万算你的投入，你占一定的股份，最后呢，根据票房来计算，你是我把这一块给你。 那就是如果说 导演也有，编剧很少现在， 编剧很少， 因为编剧的费用目前比较低，相对于演员，就现在即使大牌的编剧能达到几百万的这种费用，但是跟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的制作成本相比的话，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像这种按照这个最后的算他的投入啊，最后来分红啊，现在可能这种导演啊、演员的这个 导演演员 高高一些， 编剧也有很少，比如说 很少， 除非那些很大牌的，有的甚至即使编剧又是制片人啊，比如说郭敬明就这样的编剧。对他们，还有那琼瑶，那这种编剧，他们都是要最后分成的，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的。 那这起这个典型的编剧讨薪案，是不是也给我们的编剧说说，就我们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案件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注意一下？ 在签合同的时候呢，第一呢，你为谁工作，你和谁签合同，一定要特别明白，特别明确。比如说我是为 A 工作，A 说你和 B 签合同，而不直接给 A 签合同，那你要考虑清楚，那这个 B 呢，他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能力去支付你的报酬？以及他一旦发生纠纷了之后呢，他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个体工商户啊，那可能、对对对，是不是影视公司一个转移风险的方式？考虑到这一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你为谁服务，谁与你签合同。第一，主体的选择。第二呢？在这个合同当中呢，最好约定相应的交付方式啊、我是纸质交付还是电子交付？现在都是电子交付 啊、对对对， 我是发微信还是发邮件？因为现在很多编剧辛辛苦苦写的东西，微信上一发就出去了。那个微信的话，你发给的那个人可能过两天就从你影视公司离职了 啊，有可能。 你发给的绝对不是他们老总啊、对，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邮箱呢，而且在合同当中列明发到哪个邮箱。你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发到邮箱，而不要发到别人让你发到哪里发到哪里。你即使发到别处，这儿也一定要发一份。 没错，没错， 对，这是这个旅行的问题。第三呢，要说一下这个付款延迟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编剧啊要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比如说编剧经常被欠薪，约好了这个两级一付，他就是不按这么来啊。你首先你想到了。要合同当中约定清楚，不这么着怎么办？如果不按期付款怎么办？在执行过程当中呢，要提出自己的要求，到期了没符合合同约定的，不付的话，我们也不能解除合同，会有权要求他支付违约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他发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东西过去，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呢，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 没错，没错，对。还有就是质量的问题。刚才您提了不少了， 对质量的问题提了一下，再一个就是延迟的程序 啊。 假如你们约定了延迟的程序，要催促对方，可以给对方发一个邮件呢，对吧？或者发这个有手机的话，如果用手机的话就是短信，尽量我现在不太提倡， 尽量不用语音，对吧？ 尽量不用微信和语音。 对对， 因为那个微信呢，不知道是谁，它都是也不是实名。 没错， 对对对， 短信是因为手机号都是 手机号，现在手机号是实名的 ，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这种你可以说你要验收了，他如果拒不验收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被推定验收合格，因为你催促，根据合同约定你说了你要验收，但他不验收，像这个还拍了，有的那个还没好多是被拍的，编剧写完了就放那儿了，也不拍了。最后说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剧本写的不好，没法进行下一步工作。所以呢，建议去做这些事情。 没错没错。最后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像这个编剧，他和影视公司或者和一个剧组之间是这种劳务关系是吧？还是合作关系啊？还是什么委托关系啊？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部分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这种关系，签订的合同呢，也不是劳务合同，也不是劳动合同，是委托创作合同。一般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的，但有的编剧呢，现在编剧行业也有一些变化，比如有的编剧本身就在影视公司。 他是影视公司的员工， 他是影视公司的员工，他的任务就是，要写剧本那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劳动关系。 对对。 有的编剧呢是自己组织了这个编剧工作室。 对，有这样的。 编剧工作室将一开始您谈到的，他是已经不是说一个人在写了，而是分工负责了，变成了生产现实的这么一个，最后把它组装起来。那这种情况下呢是。编剧工作室和影视公司签订合同，那这里头也有一些问题。有的编剧工作室和影视公司签订了合同，签订了合同之后呢，实际上完成的呢，又是编剧工作室又委托其他的编剧完成的。那影视公司和其他的编剧之间没有合同，那这种情况下，当编剧工作室和具体的编剧之间产生争议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剧本的著作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现在这就更复杂了。 更复杂了，现在也有因为这个去产生争议的。剧本是一剧之本嘛。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